大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儿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 高龄产妇为什么必须做唐筛？ 哎，我说你听说了吗？ 啊， 楼下高工那两口子都快50了，又要生宝宝了。 啊，高工？ 嗯， 他那爱人刘老师小50了吧得呀？ 可不是，高龄产妇啊。 啊，那得积极做产检，多休息啊。哟，这刘老师的工作还是早出晚归的。哎呀，我就没见他老能歇班啊什么的。 对呀，他是高中老师带的毕业班，而且刘老师责任心特别强 啊， 听说都不打算去参加那个唐筛。 哟，那可不行，产检必须得去唐筛，我觉得咱有必要啊替他们咨询一下咱 AI 专家了。 哎，赶紧问问去。 您好，爸爸说的话很对，产检必须要去唐筛，尤其是高龄产妇。 哦，专家，那您给我们说说这什么是唐筛呀？ 就是唐氏综合症筛查的简称。唐氏综合症是一种胎儿先天愚型疾病，比一般孩子要呆要傻，患此症的小孩发育迟缓，一般不建议生下来。 哟，那么高龄产妇为什么必须要唐筛呢？ 一般高龄孕妇生的孩子都很有可能会让孩子患唐氏儿，是发病率的5倍，所以高龄孕妇产检一定要做到位，这样才能清楚知道肚子里胎儿发育是不是正常的。 哎呦，看来呀，还是得多问问专家。我这就去跟高工两口子，我说出去。 对对对，尤其你跟刘老师好好做做工作啊。 得嘞。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啊。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暑期什么时候开始收心最合适？给孩子收心不能开始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的话，孩子心里肯定会不平衡。本来暑假就是放松玩乐的时候，再和上学的作息一样，他们即使按照父母的要求做，心理上也是有抵触的，心不在焉。帮助孩子从轻松愉悦的假期氛围中脱离出来，进入正常轨道，这是一个不可操之过急的过程，需要时间。收心开始太晚的话，家长和孩子都会陷入兵荒马乱的状态，越到最后越着急，越着急就会越手忙脚乱，效果就会越不尽如人意。因此离开学还有2周的时候是最佳的时机，这样孩子既不会产生心理抗拒，又有足够的时间做开学前的准备。想要保护脊柱和颈椎，睡觉时需要注意哪些内容呢？保护颈椎和脊椎，睡觉时应选择不软不硬的床垫和能够托住颈椎的枕头，入睡时尽量遵循着仰睡为主侧睡为辅的原则。一、仰卧，可以膝部下垫枕头，能够帮助维持一个健康的脊柱曲线，缓解椎间盘的压力。 对于睡觉中翻身较多的朋友，可用被子把自己裹起来，就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自己活动。二、侧卧，可以双腿间加被子或者枕头，枕头应与肩同高，而且需要两边换着睡，避免长期单侧睡一边，否则容易出现脊柱侧弯。需要注意的是，脊柱侧弯越早发现越好，在18岁以前身体的可塑性较强，通过持续的治疗和科学的生活姿势运动是比较容易进行矫正的。对于脊柱侧弯的患者，除了在医院进行规范治疗之外，更应该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与运动模式，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儿童舞台剧《木偶奇遇记》来了，慈祥孤独的木偶玩具师老木匠用木头雕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木偶，为他取名叫匹诺曹。老木匠向许愿星许愿，希望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懂事的小男孩。美丽善良的蓝衣仙女赋予了小木偶匹诺曹生命，仙女姐姐告诉匹诺曹，如果他变成真正的男孩，他必须通过勇气、无私以及诚实的考验，并给匹诺曹找了一个好帮手小蟋蟀，帮助他早日成为真正的小男孩。于是小木偶开始了他的冒险历程。在历险当中，匹诺曹因贪心而被咪小喵和喵小咪骗到了马戏团，差点被黑心老板劈成木柴。一次意外事件并没有让匹诺曹学乖，他又因贪玩和逃学被骗到了欢乐岛，因此变成了驴子。最后在小蟋蟀的帮助之下，匹诺曹逃离了欢乐岛，跳下了悬崖，掉进一只大鲸鱼的腹中，意外的与老木匠相逢。经过重重险阻，匹诺曹最终能够成功变成一个诚实、勇敢、无私的真正小男孩吗？让我们走进匹诺曹的故事当中，一起去看看吧。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0月1号，地点就在世纪剧院小剧场，目前还有80元最低票价。多媒体海洋探险儿童剧《海底小纵队3惊涛骇浪》来了。故事讲述的是由8个可爱的小动物组成的海底探险小纵队，他们居住在海底的神秘基地章鱼堡，随时准备出发去拯救海洋动物，排除海底可能发生的任何危险。全剧围绕探索、拯救、保护三大主题，每一集介绍一种海洋动物，除了好玩更能补充海洋知识，最打动人的还是它所传递的积极价值观。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9月12号，地点就在朝阳剧场，目前还有75元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戏剧是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形式，而从孩子的视角出发，戏剧不仅好看更好玩。戏剧作为一种教育的形式，以游戏化的方式帮孩子排解心忧，帮亲子理顺关系。孩子在戏剧游戏中会展现出一个怎样的内在自我？家长为什么要跟孩子玩过家家的游戏？父母和孩子如何打好感情基础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儿童成长指导师、戏剧教育研究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真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你好，大家好。 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请张真老师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儿童戏剧教育，包括儿童戏剧的治疗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也看到您啊，也曾经在很多的学校、教育机构、幼儿园等等开展戏剧教育。那谈谈您曾经在这些地方戏剧教育的一些项目吧。 我做戏剧教育大概也有近10年了。一开始呢，实际上也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哈。能够进入到教育的这个层面。我最早的时候是在做儿童剧，儿童剧的演出。然后呢，第一个儿童剧就是跟北京市教育学会奥尔夫艺术研究会合作了一个根据奥尔夫音乐来这个做的一个儿童剧。那么我当时也是第一个用小剧场的形式来做儿童剧的。我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一个理念是说， 大剧场的这种儿童剧的演出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去影响孩子的，因为孩子们离演员太远了，他在那个过程中他可能看到的只是声光电而已。所以我们当时在做这个剧的时候，然后我们在跟教委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经常教委也当时在提到，那个时候有很多像马加爵事件、博士生跳楼自杀的等等这一类的，那么教委也说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戏剧这样的一些手段哈，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情绪啊、情商啊等等这一块可以做一些引导，这个反而是引起了我的一个像社会责任心吧，希望可以通过戏剧的这样的方式能够去影响一些孩子，所以我们开始做了第一个儿童剧。那后来呢，我就开始接触到了英国的教育戏剧，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方法太好了，就是可以让孩子们在玩中学习，它不是像我们传统式的这样的一个死记硬背的模式哈。所以我就去彻底的学习了一下这个教育戏剧，包括创造性戏剧等等这些方式和方法。 嗯， 再后来呢，我开始走上心理学的这个道路哈。那么我个人的经验也是因为我曾经在演戏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在调整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其实跟我的童年是有关系的，在演出的过程中不断的重复着童年的一些创伤。那在这个自我的这个经验当中，又更加的奠定了就是我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所以我后来在学习了心理学以后，我就觉得哎，戏剧可能应该还有戏剧治疗，我就又去找到了戏剧治疗，然后就又去学了戏剧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才开始逐渐的建立起来了自己的一套体系。我是在用我现在在做的所有的戏剧教育其实都是跟孩子的心理有关的，都是在做跟情绪引导有关的。所以我们在北京的公立小学做了4年的用戏剧做情绪引导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哎呀，这个小学1年级的孩子就已经有一些自闭哈，有一些这个躁郁的情况了，那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我再往下做一做，就是在幼儿这个阶段，如果他就能得到一些调整，得到一些释放，他可能在上学了以后会更好一些。因为一旦上了学，小学老师是非常辛苦的，学生很多，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调整孩子们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些孩子很容易就被边缘化，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再往下做一做，那我就开始尝试去做幼儿的戏剧教育。所以后来我出了一套幼儿针对幼儿园的这种戏剧教育的教材，那里面呢有儿童用书，有家长用书，还有教师用书。在我看来呢，孩子的成长无非就是两个场景，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学校。 嗯， 所以你做这件事情，你想改变孩子的话，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要影响家长跟老师。所以我这个整体的这个，然后这个老师跟家长之间还有一个桥梁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可能家长并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家长会觉得孩子在学校学的这些东西可能跟他无关。可是我们知道其实孩子在学校的时间是短的，他最后还是在家里的时间是最长的。我在教师家长用书里面，我是加入了很多，首先了解课程的部分，其次我加入了就是游戏。我希望孩子跟家长至少每一天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能做一些游戏。我之前也在荔枝微课上录过，就是这种5分钟亲子游戏的引导，然后就是希望家长可以跟孩子们去多做一些这样的戏剧游戏，让他们更了解孩子。那么现在呢，我其实因为疫情的这个原因哈，然后有很多孩子当时出现了心理问题，去年就有家长跟我求救，也是这样的一个机缘呢，我从之前只针对学校和幼儿园做教材， 嗯， 做课程，那么到开始现在呢去接儿童的这种心理咨询的个案。那么现在在我这边有调整的是有青春期的孩子哈，初中生啊，然后小学生啊，幼儿园的孩子呀，还有大学的孩子，还有甚至大学刚毕业的哈，都有。当他们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媒介去帮助，那么我的方式呢可能会让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就是以玩的方式哈，以这种我们都是朋友和伙伴的方式进行。所以孩子们也比较喜欢我，也比较喜欢我这个工作室，我这边那么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好的结果，有 辍学的孩子可能一年都没有办法上学了，这个也是在医院被诊断为抑郁症和焦虑症哈、啊，然后看过很多咨询师的这样的，他以前看的咨询师的方式是谈话性的，那么对他们来讲，我觉得是有困难的。成人的咨询师表达起来专业名词会比较多，对于他们来讲也不太好理解，然后他们也比较难去把真实的内在表达出来，只是访谈的话，这种咨询，所以现在在我们这边呢，有一些已经就是回到学校了，去上学了，所以效果还挺好的吧。那我就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也是对我很滋养的一个过程，我真的做到了说陪伴孩子们，然后帮助他们，这就是我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 是的，我们也发现您自己的这个一路上的一个成长的轨迹哈，一直陪伴着孩子，解决一些孩子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当看到孩子他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啊，通常就是想追根溯源，想问问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孩子现在像您所说的年纪很小，可能就有一些心理问题了。那么我们都听说过啊，这个孩子的行为肯定是有家长的影子，也会受到家庭这个小环境的影响。那您觉得就是家长的哪些行为和做法哈、啊、这个家庭小环境的哪些的情况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么这样的负面影响会体现在孩子行为当中，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这个影响其实是比较深远的，时候是可能是比较前期的。我先说一些，就是从前面开始讲一点点哈。我们现在的孩子抗压性都比较弱，大家有发现应该。经常家长就会觉得这点小事儿至于吗？说我们小的时候比这个难多了哈，都没有这种像你们现在这么脆弱。这个原因是有很大的一个前提的，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很。在童年的在零岁这个阶段，很多是被保姆带大，不是跟妈妈在一起的。零到三岁这个阶段哈，如果他的安全感没有被建立起来，不是跟妈妈在一起，过早的有分离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孩子的内在的安全感本身建立就不够。当他这种安全感建立不够的时候，他未来在应对一些压力的时候，他是没有那个能量去扛这些压力的。而这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很多孩子不是给保姆就是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的。在家庭的这个氛围当中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爷爷奶奶就是隔辈亲哈这种状态。最后孩子呢就会出现，孩子比较霸道，只要在爷爷奶奶面前爸爸妈妈是没有话语权的，然后孩子呢就知道谁疼我，他就会想要去有一点像引号的勒索哈，这种情感勒索一样。那我就反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听爷爷奶奶的，然后爷爷奶奶听我的，这是循环。所以你经常就会发现最后家长不知道怎么办，家长是迷茫的，然后家长也很痛苦，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就应该听我的，我让他我说，而且我说的是对的，可是最后孩子习得的所有的经验都是他的父母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当展现出来这个家长的父母的那种性格的时候，又会引动他父母童年的一些创伤的状态，这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循环。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现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更难跟孩子们去做沟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是信息化社会，我们的孩子每天哈接触的信息太多了。我们经常会说，现在我们去对比一下，我觉得我们五岁三岁的时候就简直跟小傻子一样哈，每天玩。现在的孩子五岁，我那天来到我这边的工作室，五岁的时候跟他聊天，他就已经能说很多话，而且就说妈妈情绪不好，我不喜欢妈妈，妈妈老是大吵。然后那个，那我就会问他，那比如姐姐跟妈妈在家大吵的时候，你觉得是谁的问题呢？连这样的问他都能回答，他说是妈妈的问题。他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基础的判断了，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就是他会很焦虑，这个又引射出来了一个二胎的状态。你看哈，我们这一代，我们因为先是独生子女，我们现在的妈妈基本上，现在的父母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然后我们现在又生了二胎， 实际上我们是不知道在家里如何应对二胎的矛盾和冲突的，如何来带孩子的，其实是不知道的。我们没有习过去 这方面的经验， 对，所以就会导致现在的父母很焦虑，然后一旦父母很焦虑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很焦虑，然后我们经常家庭当中就会发现，还两个孩子在吵架的时候，家长就会让大的让的小的，大的经常就会觉得我妈妈是不爱我的，是更爱弟弟妹妹的，这是一个过程。那其实我经常在咨询当中，我也跟家长们说，两个孩子在吵架的时候，只要还没有到那种杀人放火的阶段，哈，没有到肢体冲突很严重的阶段，不要去管，你们要让他们习得如何去解决冲突，不要代替他们去做这件事情，否则第一个孩子就会觉得你偏向谁，另外一个就会觉得你不爱他，他就会有一个比较。第二个就是他未来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去解决人际当中的冲突。在学校孩子们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学校在学校同学之间发生了冲突，很多我们也看到家长会过激的去干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层面哈，我们都建议尽量不要让他们要去习得如何去很好的解决，而且我们的孩子是很有智慧的。 对，就有的时候听您这样一讲哈，就是家长也要放手，而且手也不要伸得太长，有的事情呢让孩子自己去解决，自己学会竞争，然后自己学会成长。那么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经常能够看到啊，比如说这个家长因为要鸡娃哈，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在，那么孩子会有一些反抗，这是小一点的时候。那么在大一点的时候，到了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可能这个矛盾就会更激烈一些，家长有的时候就会说，这孩子小的时候挺听话的，挺乖的，怎么一到青春期就是跟炸雷一样，就说不得也碰不得的。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哈，那么最后也想请张老师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些建议，好，应该怎么样就是搭建好跟孩子这种良好亲子关系的一些基础。 青春期一旦发生了问题，我们可以判断为就是早期的沟通其实是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必须要让家长们先理解哈，就是青春期一个人是必须要经历青春期的。我们在幼儿时期跟父母的连接是非常深的。但是青春期的作用就是要让我们未来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青春期发展的不好，那么未来他在这个社会当中，他自己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应对他。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叛逆是正常的。首先我要跟家长说，就是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你要有这样的认知，就是不要觉得他是故意的在敌对你，不是的。这个时候越叛逆的孩子，只要他的价值观是正的，他的行为模式是正确的，他叛逆，他越叛逆越好。一个在这个时候青春期非常听话的孩子反而是有问题的，反而他是一定是有某一些原因是让他不敢去反抗父母的，那反而这个父母要去反思一下，反而更多的要去关注。那可能在未来的时候，一个人的青春期哈，不是说他只有这个阶段，从几岁到几岁，正常的发育应该是从这个12岁一直到21岁这个阶段，它都属于青春期。我们人哈，很多在前这个阶段青春期没有发展好的话，我们的青春期可能一直要发展到一辈子。这个，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两个家长跟孩子，像两个孩子在打架，也是这个原因。你就会发现，未来如果你前面这个青春期没有发展好，未来这个孩子在他的亲密关系当中依然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我们更多的要给予他们什么？更多的要给予尊重。你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什么？有隐私。想要去有隐私权，但是父母们在隐私这件事情的上面是非常非常焦虑的。因为当然也是因为大环境哈，我们的这个可能社会安全现在也没有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么单一那么单纯，所以可能导致很多家长是对于孩子的安全问题是非常紧张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对孩子的看管就会很严格， 可是你的看管越过度，这个孩子就越没有空间去长大，那这个实际上他就形成了一种冲撞。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就会觉得我是不被信任的，我是不被理解的，就会出现很多负面的情绪，没有办法化解这些负面的情绪。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要跟家长哈，有一句话就是叫父母的担忧就是对孩子最大的诅咒，而你在跟他有共同话题的时候，你才能植入你的价值观，这个是一个巧妙的方法。 嗯， 而我们老是用对立的方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达不到目的的。嗯，每个人哈都可以去反思自己。我们经常会说，我跟家长来说，他们说，你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啊，你我小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我说真的吗？再想一想，你在青春期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吗？要不然你回去问问你的父母。 是的，嗯，所以其实刚才张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建议啊，非常的好，就是家长要尊重，首先要尊重孩子，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相信孩子啊。我就记得这个曾经有一位奥运冠军哈，他就说，他说我小的时候，我为什么别人觉得我练习这个打球不是很好，可是呢，我爸就觉得我行，我非常行。所以其实家长的这种潜意识也好，还有正向的鼓励也好，会在孩子心里就是种下一颗种子，就是孩子就会对自己就更有自信啊，这样的话呢，他会发展的可能就会更好，亲子冲突可能就会更少一点，因为家长是跟孩子站在一起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呢，也非常感谢张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的分享哈，和很好的建议，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和茁壮的成长，谢谢张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Yeah.